还有李算，还有拥抱太阳的月亮等等人气电视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哦、 对，所以特别有名。而且韩国的学生一般会在就是毕业的时候，小学毕业、嗯、初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修了的一个就休学，对、 嗯、 修了的一个旅行吧，所以为了学习历史呢，认识历史呢，很多的这个休学旅行也会来到这里、 嗯、 那不仅是有学生，还有一家庭或者是以朋友为单位，还有外国游客也经常会来到这里。 对对对，这里真的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没错 啊、嗯、我来过这里，但是我并不是去这儿游览，我是去水源。 嗯， 当时我就发现诶，在非常繁华的这个 是、啊、 算是丁字路口吧，因为它这个前面是这个华城。 对， 你只要过了横道呢，就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市场， 没错。 但是你在这个道对面呢，就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这个水源华城， 是 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 对，很奇妙。 嗯，那你刚刚也说了，这里也是各种影视剧的拍摄地，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嗯、诶，当时韩剧里的感觉，就可以来到这里看一看。 是， 但是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吸引小朋友们喜欢的，就是有这个游览小火车。但是这不是游玩用的， 对对， 它是用来这个观赏整个华城用的吧？ 没错没错。那因为华城本身很大的，所以如果走的话呢、 嗯、 会花很长的时间。 对， 所以这里有专门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列车吧，观光小列车。 嗯嗯， 那首先呢有分各个路径的， 嗯、 水源华城的有一叫 Belo Taxi， 就是自行车式的一种的士、 哦、 对，然后每一个小时运营一次。那还有专门游览华城行宫、 嗯、 就是50分钟的一个小旅行列车、 嗯、 那价格是成人为基准，每个人3000韩币左右，大概是人民币15-16块左右、 嗯、这很划算、 嗯、 我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去的话，可以去乘坐这个 对 小列车啊，因为您可以虽然是有一点点走马观花的感觉、 嗯、 但是呢因为它很大、 嗯、 对吧，如果您有机会第二次去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两个这个景点具体的去散散步， 没错。 嗯，我觉得坐上这辆小列车呢，来来回回刚刚也提到了会有很多的看点。 嗯， 那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源华城吧。 好的，那首先华城是有非常这个宽阔的这个城廓围绕一圈的这个城嘛、 嗯嗯、 那在这一圈的这个城廓中呢有四个大的门、 嗯、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就是古时候用于军事指挥的一些地方、 哦、 也有特意让水就专门让水流过的通过的一些门、 嗯、 还有用于士兵们在把风啊还有一些等候的地方，当时哈、啊 嗯、 古代的时候，那还有放置攻击敌军的这个炮台、 嗯、 那也有专门为人和这个家畜通过的一些门、 嗯嗯、 那在这些门当中呢有一个门是非常有名的，叫做这个长安门、 哦、 这个名字呢意味着百姓的安宁，而且它的屋顶结构非常特殊、 嗯、 那整体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雄伟壮观的、 嗯、 那加之呢南面还有一个门叫做八达门、 哦、 然后这里是正祖大王，这里有名的原因是正祖大王他在出入这个城廓的时候是专门从八达门出入的，对，而且这个门呢、 哦、 现在仍然保持着当时的模样、 哦、 所以被指定为韩国的国宝之一。 是的，八达门啊、 嗯、 这个王从八达门出入的话、 嗯、 也是说明百姓们都 是 八达， 是哎有点这个意思。 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八达门这一区域、 嗯、 的确是非常非常有穿越的感觉， 对， 你知道一转身就穿越了。 是 其实每个国家古代的这个建筑呢其实都是各有特色的、 嗯、 有人觉得诶朝鲜王朝时期可能是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比较多，但是你会发现它还是具有这个朝鲜王朝特色的、啊、 是是， 比如说门啊屋顶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的。 没错、 嗯、 那这里还有非常适合观赏夜景的地方。 嗯嗯， 其实因为我家在水源嘛、 啊、 所以我对对我家在水源，所以 怪不得你这期异常兴奋、啊、 对异常兴奋。我们经常就是和父母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来这个、 嗯、 这里华城观赏夜景的、 嗯、 对。然后这里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访华随柳亭。 嗯， 那这里是用于当时是用于这个监视周边地域的一个军事指挥基地哈。 嗯嗯， 那这里和自然的现在呢这里和自然的景观周边的自然景观是自然辉映非常非常美丽的。 嗯， 那其实现在它的一个角色就不是说是一个军事指挥基地了。就是一个美丽的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自然的亭子、 嗯、 那这个访华随柳亭呢不仅本身就很美丽，它本身因为是建在坡度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所以站在这里呢、 嗯、 能够看到整个水源的夜景、哦、特别美丽、 嗯、现在应该是一个展望台的功效吧。 对对 啊，刚刚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刚刚丽华介绍的时候说还有这个让水流出的门、